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93，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第16分，般若波罗蜜多之一。如是我闻，一时波伽梵住王舍城竹林园中白鹿池侧，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，菩萨摩诃萨无量无数，从种种佛土俱来集会，皆是一生所系菩萨。儿时世尊多百千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，时大众中有菩萨摩诃萨名善勇猛，从座而起，顶礼佛足，偏覆左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欲问如来应证等觉，少分深意，唯愿世尊哀悯我等，许问垂答。于是佛告善勇猛言：如来今者自汝所问，随问而答，令汝欣喜。儿时善勇猛菩萨摩诃萨便白佛言：世尊处处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。何谓般若波罗蜜多？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？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令速圆满？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恶魔不能得变，所有魔事皆能觉知？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素能圆满一切智法？儿时世尊赞善勇猛菩萨摩诃萨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如今乃能请问如来应证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汝为菩萨摩诃萨众得益利故，欲令众生得利益故，亦为众生得安乐故，哀悯世间大众生故，利益安乐诸天人故，欲为现在未来菩萨摩诃萨等做照明故，请问如来应证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与时至而复问善勇猛菩萨摩诃萨言：善男子，汝观何意请问如来应证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？善勇猛菩萨摩诃萨言：我今哀悯一切有情，为作利益安乐事故，请问如来应证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通摄声闻独觉菩萨及正等觉一切法故，唯愿世尊哀悯我等，为具宣说如来净智。若有情类 与声闻称性，决定着闻此法已，素能证得自无漏地。若有情类，与独觉称性决定着闻此法已，素依自称而得出离。若有情类，与无上称性决定着闻此法已，素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若有情类，虽未移入正性离生，而于三乘性不定者，闻此法已，皆发无上正等觉心。唯愿如来应正等觉。为答所问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令诸有情善根生长。复次世尊，我今不为下列信解诸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亦复不为守贫穷心诸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亦复不为成贫穷称诸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亦复不为懈怠懒惰诸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亦复不为怠惰所蔽诸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亦复不为现恶见泥诸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亦复不为魔眷所系诸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亦复不为无惭无愧诸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亦复不为性不廉减诸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亦复不为忘失正念诸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亦复不为心常迷乱诸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亦复不为莫欲于泥诸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亦复不为多行产区诸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亦复不为多行诓惑诸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亦复不为不知报恩诸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亦复不为成就恶欲诸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亦复不为乐行恶行诸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亦复不为毁坏失罗诸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亦复不为戒不清净诸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亦复不为毁坏正见诸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亦复不为乐行魔境诸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亦复不为好 自称誉，著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征等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亦复不畏，好击毁他，著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征等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亦复不畏，爱众利养，著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征等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亦复不畏，贪着衣钵，著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征等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亦复不畏，潜行狡诈，著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证等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亦复不畏，好奇谬语，著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证等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亦复不畏，乍现异象，著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证等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亦复不畏，寂寞求索，著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证等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亦复不畏，一力归力，著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证等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世尊，我今不畏此等种种秽恶，著有情故，请问如来应证等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世尊，若诸有情身心心乐一切智智，无着智自然智，无等等智无上智，我今未彼，请问如来应证等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诸有情与自所有尚无所得，况自称誉，我今未彼，请问如来应证等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诸有情与他所有尚无所得，况击毁他，我今未彼，请问如来应证等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诸有情摧伏骄慢，如折角兽，我今未彼，请问如来应证等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诸有情求拔种种烦恼毒箭，我今未彼，请问如来应证等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诸有情起心迁下，如旃陀罗子，我今未彼，请问如来应证等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诸有情起心平等，如四大虚空，我今未彼，请问如来应证等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尚无所得，亦无执着，况于非法，我今未彼，请问如来应证等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亦乐清净，无缠无框，起性至直，我今未彼，请问如来应证等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起心平等，安弥利乐一切有情，我今未彼，请问如来应证等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常于善法，示现劝导赞力庆喜一切有情，我今未彼，请问如来应证等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能喝大旦，能称大乘， 能见大事。我今未比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菩萨摩诃萨以慈悲心引发一切有情利乐。我今未比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菩萨摩诃萨与诸有情能为引导圣导辩导，我今未比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无所依住，我今未比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菩萨摩诃萨与诸生处无所希求，我今未比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菩萨摩诃萨解脱一切恶魔眷网，我今未比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菩萨摩诃萨有大乐欲，具大精进，常无放逸，我今未比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菩萨摩诃萨遇到诸法究竟彼岸，我今未比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菩萨摩诃萨欲善断灭一切以往，我今未比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菩萨摩诃萨与正佛智尚无骄慢，无执无着，况于愚智，我今未比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菩萨摩诃萨超越一切骄慢执着，能住正道，能行正道，能说正道，我今未比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菩萨摩诃萨恒为扰疑一切有情，能为利益，能为安乐，能令安稳，我今未比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复此世尊，我为普施一切有情无染安乐，无上安乐，无圣安乐，涅槃安乐，诸佛安乐，无为安乐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我为永断一切有情种种以往烦恼缠结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我为自断种种以往烦恼缠结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我以往烦恼缠结自永断者，乃能如实为诸有情说断以往烦恼缠结种种法要，随着和一切有情皆心安乐，并厌微苦，一切有情皆设方便追求安乐，我都不见有余少份安乐可求，唯除般若波罗蜜多，我都不见有余少份安乐可求，唯除菩萨摩诃萨乘，我都不见有余少份安乐可求，唯除大乘。我今观见如是义力，欲施有情微妙安乐，请问如来应正等觉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我今观见一切菩萨摩诃萨众如是义力， 请问如来应证等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唯愿世尊哀悯为答。儿时，世尊告善勇猛菩萨摩诃萨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能哀悯大圣等众，请问如来应证等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有此缘，功德无量，如应谛听，极善思维，我当为汝分别解说。善勇猛言：善哉世尊，唯愿为说，我等乐闻。佛告善勇猛菩萨摩诃萨：如先所问，世尊处处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。何谓般若波罗蜜多者？汝等当知，实无少法，可名般若波罗蜜多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超过一切名言道故。所以者何？善勇猛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实不可说，此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亦不可说，孰比般若波罗蜜多？亦不可说，有比般若波罗蜜多？亦不可说，从比般若波罗蜜多？何以故？善勇猛，慧能远达诸法实性，故名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智慧，尚不可得，况得般若波罗蜜多？善勇猛，般若者，为解诸法，即知诸法，故名般若。善勇猛，云何般若解知诸法？为诸法义，名言也义。然一切法不离名言，若解诸法，若知诸法，俱不可说，然顺有情所知而说，故名般若。善勇猛，般若者，为假施舍，有假施舍，说为般若。然一切法不可施舍，不可动转，不可宣说，不可示现，如是知者，名如实知。善勇猛，般若者，非知，非不知，非此，非于处，故名般若。复次，善勇猛，般若者，为智所行，非智所行，非非智境，亦非智境，以智远离一切境故。若智是境，即应非智，不从非智而得有智，亦不从智而有非智，不从非智而有非智，亦不从智而得有智，不由非智说明为智，亦不由智说明非智，不由非智说明非智，亦不由智说明为智，然即非智说明为智，由思即智说明非智。此中智者，不可示现，此名为智；不可示现，此智所属；不可示现，此智所由；不可示现，此智所从。是故智中无实智性，亦无实智住智性中。至于智性， 俱不可得，非智与性亦复如是，决定不由非智明智。若由非智说明智者，一切愚夫皆应有智。若有如实愚智非智，俱无所得。愚智非智，如实辨知，是名为智。然智实性非如所说，所以者何？以智实性离名言故。智非智境，非非智境，以智超过一切境故，不可说是智非智境。善勇猛，是名如实宣说智相。如是智相，实不可说，不可实现，然顺有情所知说是，岂能知者亦不可说，智境尚无，况有智者？若能如是如实了之，如实随觉，是名般若。不辞善勇猛，若能如是现观作证，是则名为出世般若。如是所说出世般若亦不可说，所以者何？世上非有，况有出世？所出尚无，况有能出？由此出世般若亦无，所以者何？以都不得世即出世，能出所出故，得说明出世般若。若有所得，则不名为出世般若。此般若性亦不可得，离有无等可得性故。又善勇猛，是名假立，非假立是，实有可出。然出诸假，故名出世。有出世者，非实与是有出不出，所以者何？此中都无所出能出少法可得，故名出世。有出世者，无是无出世，无出无不出，故名出世。若能如是如实了之，是则名为出世般若。如是般若非如所说，所以者何？出世般若超过一切名言道故，虽名出世而无所出，虽名般若而无所知，所出所知不可得故，能出能知亦不可得。如是如实知名出世般若，由此般若无所不出，是故名为出世般若。复次善勇猛，此亦名为通达般若。如是般若何所通达？为此般若无所通达，若此般若有所通达，即是假立。若是假立，则不名为通达般若。位于此中都无所有，无此无彼，亦无中间，无能通达，无所通达，无通达处，无通达时，无通达者故名通达。又于此中都无所有，无能行者，无所行处，无此无彼，亦无中间，故名通达。又通达会名通达者，此通达会都无所有，无上无下， 无耻无素，无进无退，无往无来，故名通达。又善勇猛。通达慧者，何所通达？为有所见皆悉通达。由何通达？为由般若。如是般若云何通达？为假立相而有通达。诸假立相一切非相，如是非相名假立相。又善勇猛。诸有成就如是般若，即能如实通达三界。云何如实通达三界？为非三界说明三界，所以者何？此中无界而可通达，通达三界即为非界。犹能如是通达三界，故名成就通达般若。云何成就通达般若？为无少事不善通达，与一切事皆善通达，是故名为通达般若。如是般若与一切事皆悉超越，若有成就如是般若，诸所见闻嗅尝觉了皆悉通达。云何通达？为无常故、苦故、庸故、病故、见故、空故、爱故、害故、他故、坏故、坏法故、动故、宿灭故、无我故、无生故、无灭故、无相故，如是等。善勇猛，若能通达，是得名为清凉离见。如有良药，名曰离见，随所着处，众见皆除，毒药与中，无得住者。此药威力所逼浅故。如是，若有诸比丘等成就此法清凉离见，所谓成就通达般若，具六恒住通达般若，远离一切三界染浊，超越一切恶魔眷网。又善勇猛，譬如金刚为钻物故，随所钻处无不通达。如是若有诸比丘等金刚预定，由通达慧之所摄受，随所观法无不通达。此通达慧金刚预定之所摄受，随所观法无不通达。若有成就此通达慧，能出世间，正尽众苦，去众苦尽，无所染着，此通达慧一名三明。善勇猛，言明者为永熄灭无明增语，即此一说无明便知，一名能熄苦蕴增语。譬如良药，聪明博达，随有所作皆善观察，成就观察微妙慧故。善识诸药，善达病因，善知病相，能救众苦，随所疗疾无不除愈。所以者何？彼善通达药病因相和合等方，是故能除一切病苦。如是若有成第三名，能灭诸无明，能息一切苦，能除一切生老病死及诸愁叹苦忧恼法，是名出世通达般若。不辞善勇猛，我依此意密意说言， 一切世间慧为最胜，为能通达诸法实性，由此正知，另有生进。有生进者是何增语？为善通达出没增语。于何名为通达出没？为善通达诸有即法，皆有灭法，如是名为通达出没。善勇猛，出者为生增语，没者为灭增语。虽作是说，而不如说有出有没。又善勇猛，诸所有即非实出法，何以故？善勇猛，即为等出，非等有出，亦非有没，等随其故，说明为即。等随其者，非于此中有出有没，如是自体自然破坏，即名为灭。此中无物，说明为灭。为无间灭，非于此生，即于此灭，说明为灭。即无生故，说明为灭。如是通达，若出若没，无生无灭，故名通达若出若没。复次善勇猛，言通达者，为能辨知所有缘起，有诸缘故，诸法得起，故名缘起。如是缘起都无所有，如是名为通达缘起。即此名为辨知缘起，为能显示如实无起，以无起故，说明缘起。平等无起，故名缘起。为于是处起尚非有，况当有灭？虽觉缘起，若顺若违，皆不可得。吾等起故，说明缘起。若吾等起，若吾等起，则无有生；若无有生，则无过去，亦无已生。若无过去，亦无已生，则无有灭；若无有灭，即无生智。由无生智，更不复生，亦不正灭。由无生故，即亦无灭；由有生故，施舍有灭；即无有生，是故无灭。与一切法如是之见，通达作证，说明尽智。善勇猛，尽智者，为尽无知故，名尽智。由何名尽？为由无尽故，名为尽。不见有法，可名为尽。然离无知，说明尽智。即尽无知，说明尽智。辨知一切无知法故，名尽无知。由尽无知，说明尽智。非无知法有尽不尽，然离无知，故名尽智。如实辨知此无知法都无所有，故名为离。由如是智知无知法无别可得，名离无知。然无知法实不可得，智尚非有，况有无知？若能于尽得解脱者， 名为禁制，虽作是说而不如说，所有禁制都不可说，但假名说，名尽无知，亦名禁制。若以如是无尽禁制观察诸法，禁制已无，若如实之，便离禁制，至无尽寂。此无尽寂，即是无寂，亦涅槃寂。虽作是说，而不如说，以一切法皆是无寂，亦涅槃寂。诸寂永断，名涅槃寂。虽作是说，而不如说，以涅槃寂永离名言，一切名言于中永灭。又善勇猛，如来虽说有涅槃界，而不如说，以涅槃界都不可说，超一切说，涅槃界中诸说永断。若如是说涅槃界相，即名为说出世通达般若之相。又善勇猛，非涅槃界可说方处，在此在彼，是故涅槃实不可说，不此善勇猛。此中何谓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？善勇猛，非此般若波罗蜜多，由缘彼岸少分可得。善勇猛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，由缘彼岸少分可得，如来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由缘彼岸。善勇猛，非此般若波罗蜜多，由缘可得，是故不说此有彼岸。又善男子，此名般若波罗蜜多者，为妙智作业，到一切法究竟彼岸，故名般若波罗蜜多。虽作是说，而不如说，所以者何？非语非业能至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可说故。又善勇猛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随觉诸法，若能随觉，即为觉悟，所以者何？此中无物，可名随觉。随觉无故，觉悟亦无。即与诸法无通达意，随觉通达平等法性，是菩提故。随觉诸法，故名菩提。云何此能随觉诸法？此中无物，可名菩提，故于此中亦无随觉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，若有菩提少分可得，即菩提内应得菩提，然菩提中菩提非有，应作如是现证菩提，非随觉故，非通达故，说明觉悟。虽作是说而不如说，以一切法不可随觉，不可通达。又法非法，具无自性，由觉此理，故名菩提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，非诸如来应证等觉能得菩提，非诸如来应证等觉能了菩提，如实菩提不可了故，不可表故，非诸如来应证等觉生起菩提，菩提无生无起性故。又善勇猛，言菩提者无所细数，非菩提内有少有情，有情施舍，与菩提内既无有情，有情施舍，云何可说 此是菩提所有萨多，此是菩提萨多般若波罗蜜多。又善勇猛，非菩提中菩提可得，非菩提中萨多可得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，菩提超越，菩提无生，菩提无起，菩提无相。非菩提中有萨多性，非菩提中萨多可得。非有萨多施舍菩提，非有菩提施舍萨多。随觉萨多无自性故，说明菩提。知菩提中实无萨多，是故说明菩提萨多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，菩提萨多非萨多想之所显示，除萨多想故名菩萨。虽作是说而不如说，所以者何？菩提萨多离名言故，菩提萨多离萨多性，菩提萨多离萨多想。知菩提故，说明菩萨。云何菩萨能知菩提？为知菩提超越一切，菩提无作，菩提无生，菩提无灭，非菩提性能了菩提，亦非菩提是所显了，不可显了，不可施舍，不可引转，故名菩提。若能无倒随觉通达，无所分别，分别永断，是故说明菩提萨多。虽作是说而不如说，何以故？善勇猛，菩提萨多不可得故。若有菩提萨多可得，既应可得，此是菩提，此属菩提，此是萨多，此属萨多。然不可说此是菩提，此属菩提，亦不可说此是萨多，此属萨多。以能随觉实无萨多，无萨多性，离萨多性，故名菩萨。由无萨多除萨多想，故名菩萨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，有情戒者，即是无时有情增语，非有情中有有情性，有情无故名有情戒。若有情中有有情性，则不应说为有情戒。有情戒者即显无戒，以有情戒无戒性故。若有情戒即戒性有，则应实有命者即身。若有情戒离戒性有，则应实有命者一身。然有情戒无实戒性，但由世俗假说为戒，非有情戒中可有戒性，亦非戒性中有有情戒。非即戒性是有情戒，非离戒性有有情戒，以一切法无戒性故。复次善勇猛，我以此意密意说言，诸有情戒不可施舍有减有满。所以者何？以有情戒非有性故，诸有情戒离有性故。如有情戒不可施舍有减有满，诸法一耳不可施舍有减有满，以一切法皆无实性故，不可言有减有满。若能如是随觉诸法，是则名为随觉佛法。我以此意密意说言。 如有情戒，不可施舍有减有满。诸法一耳，不可施舍有减有满。若一切法无减无满，以无真实而为方便，即是佛法无减无满。如是随觉一切法故，即名佛法无减无满。以一切法无减满故，说明佛法。佛法即非佛法赠与，非诸佛法有物能令或减或满。所以者何？一即随觉一切法故，若能随觉一切法性，此中无法或减或满。一切法者，当知即是法界赠与，非彼法界有减有满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法界无边际故，非有情界即彼法界差别可得。非有情界即彼法界或减或满，或得或有。如是随觉即名菩提。由此故言，非诸佛法可得施舍有减有满。又善勇猛，无减满性，若能如实无分别者，当知名为如实见者。非于此中能有取舍，如是随觉说明菩提。善勇猛，菩提者即是佛相。云何佛相？为一切相毕竟无相，即是佛相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，毕竟无相与菩提相自性离故。如是随觉说明菩提，虽作是说而不如说，何以故？善勇猛，要能随觉如是法故，说明菩萨。若有菩萨实不了知如是法性，而为我能如实随觉自称菩萨，当知彼类远菩萨地，远菩萨法，以菩萨名匡获天人阿修罗等。又善勇猛，若但虚言自称菩萨成菩萨者，则一切有情皆应是菩萨。又善勇猛，非但虚言入菩萨地得菩萨法，非有语故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非有语业自称名故便得菩提，亦非有语自称名故入菩萨地得菩萨法。又善勇猛，一切有情行菩提行，不知不觉诸法实性，不明菩萨。所以者何？不知有情非有情故。若知有情非有情性，行菩提行应成菩萨。然诸有情由颠倒故，不能觉了，自行自净，自所行处。若于自行如实了之，则不复行有分别行，由分别行一切迂夫原虚妄境起颠倒行，亦缘菩提而起慢之。彼缘妄境起倒慢行，分别行故，尚不能得诸菩萨法，况得菩提？若能了之如是法者，则不复起缘虚妄行，亦不复缘诸法起慢。是名菩萨行于无形。菩萨不应由分别故起分别行，若于是处无所分别，非于此处而有所行；若于是处不起分别，非于此处复有所行。 诸佛菩萨与一切行无所分别而修行故，一切骄慢毕竟不起。菩萨如是知一切法，与一切法不复攀缘，不复分别，不由不履，如是名为真菩萨行。以无所行为方便故，若诸菩萨能如是行，是则名为真菩萨行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，以能如是随觉诸法，通达诸法，名菩萨故。复次，善勇猛，无有情者，当知即是菩萨僧语。以能遣除一切想故，随者何？以能了达一切有情非实有情，一切有情皆非有情，一切有情皆是颠倒执着有情，一切有情皆是遍计所执有情，一切有情皆是虚妄所缘有情，一切有情皆是败坏自行有情，一切有情皆是无明原形有情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，若法一切有情，非有诸有情类，造作彼法，是名无明原形有情。何法非有？为所执我，所执我所，我我所执，所执所是，彼法非有。若有彼法，一切有情皆执为我，执为我所，我我所执，所执所是，皆应实有，不明虚妄。以无彼法而诸有情妄执为我，执为我所，我我所执，所执所是，皆非实有，皆是虚妄。故作是说，一切有情非实有情，一切有情皆是无明原形有情。又善勇猛，非有情名有少施法可知为我，或为我所，或为二执所执所是，以无实法，是故可说一切有情非实有情。非有情者，当知即是非实僧语。言非实者，当知即非有情僧语。又如非实有情相中，一切有情妄执为实，故作是说一切有情非实有情。又善勇猛，言非实者，为于此中无实无起，以一切法皆无真实亦无起故，此中有情虚妄执着而自缠系，是故可说一切有情皆是虚妄所缘有情。彼与自行不能了之，是故可说非实有情，即是与中无辨觉意。若与诸行有辨觉者，当知彼类，可名菩萨。卷第593。